第二节我讲逻辑咋，即系其实冇大道理嘅，要听理论啦，听下刘世良啦，听下嗰啲T 一百啦，啊，听下Tony Choi 啦，啊，听我哋啲小情小趣啦。第二节讲中美贸易战，寻日正式开打噶啦，啊，美股上升，香港临尾都上升。跟住呢就开头话影响好大，而家340亿咁开始打啦。其实呢大陆佬冇咩板斧㗎。从来都系，尤其我做中港车都明白，逢系佢唔鍾意嗰个国家嘅人呢，或者佢同呢嗰轮有拗撬呢，佢就千方百计呢官僚主义行政手段呢浏览起。啱啱有船车嚟之入去中国美国嘅。玩你一个礼拜。烂晒入唔到口。佢嘅板斧係得咁多。加关税你係要买你就买㗎啦。大豆妈乜我唔帮你买你唔买。美国佬买第二个囉。冇分别㗎，因为你唔係重要嘅。你入口嗰啲係种出嚟，又或者嗰嘢唔係好重要的。但你而家同人哋买嗰啲係有啲话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。啊。咁美国佬再大你啦，五千亿係咪，基本上订多五千亿有冇都好啦，其实就取消咗你中国最优惠国待遇㗎啦。亦都好讲真啦，中国佬话哎呀七商权嘅点样点样，欧盟加美国占咗个全世界嘅 GDP 係 42%， 你十几点打。有啲人话中国系靠出口嘅，其实而家唔同咗㗎啦。美国嘅出口系10%+，欧洲嘅出口系50%出口量。中国嘅 GDP 20%，我记㗎咋。错嘅欢迎闹我冇所谓。20%。真系同你打。咁又点呢？第二，美国佬放嗰栋活门出去嘅，点解呢？顺差啦，系嘛？美国佬、台湾佬只看门狗，台湾长期一年咧有几百亿嘅美金嘅顺差嘅，同中国做生意，中国嘅生意同台湾嘅生意咧就出口比例咧系基本上台湾有50%嘅嘢咧。就是卖返去大陆嘅。所以呢轮呢就台农吵得好紧要。香蕉啦啊卖唔出。咁跟住教你啊赖清德咪教你点样食香蕉煮餸囉。连香蕉皮一起食啦咁。做得出。呢几日啲菠萝卖唔到太多啦。去唔到中国民进党上场佢咪打烂你囉。啲农民咪吵囉。卖唔去嘛，沤烂晒嘛，荔枝都系㗎。我哋叫荔枝啦，台湾叫玉荷包啦。咁样。跟住呢讲哎死城啊，而家边度边度啊，大陆佬唔理啊。即係有啲啦喺度不停咁煽风点火，最衰民进党。但係就开咗道活门囉。点解开咗道活门啊？而家高科技美国纳米技术又好，芯片又好，晶片又好啊，美国封锁你，仲有台湾。台湾你唔好以为你哋嘅贸易嘅顺差其实就係高科技，台湾卖緊你中国最需要嘅嘢俾你。有啲人话中国一硬起上嚟搞台湾乜乜乜乜，你搞唔起㗎。共产党你搞唔起。呢、這个就係事实。因为台湾就係你同美国之间嘅活门。呢场仗你生定死都喺台湾度。好多台湾人，刚才我讲啲后生仔咁样咁样咁样。但係老一辈嘅台湾人，佢哋嘅身份都系台湾，包括郭台铭 林百里，全部都是。啲人问佢郭台铭，你抌咁多钱喺大陆开厂噶啦，你点解唔喺大陆喺呢个台湾开厂啊？吓、啊，咁人哋好败咁，我纳税喺边度啊？咪喺台湾咯。咁其实我支持台湾经济喎，但系台湾冇咁多人口，冇咁大嘅实力去做我呢个加工厂啊。有啲人话罢买美国货，中国最兴噶啦，双刃剑啊嘛，啊而家都降晒温啦，点解罢买 iPhone 唔卖？郭台铭生意唔好，请少啲工人，你都头痕啊！我唔讲精髓先，海南岛又定位自贸区又再嚟啦，乜嘢都俾你。其实呢几年咧，开放咗七星级酒店咧，成个三亚都系超过五间七星级酒店，比美杜拜嘅迪拜度好，杜拜又好啦，我哋叫杜拜老一辈嘅帆船酒店啊，滴水酒店啊。咁但系点解台湾咁重要？甚至而家习近平买呢个金正恩吧，美国基本上都唔使真真正正揞钱，金正恩就要投降㗎啦。经济改革开放最重要乜嘢？你冇技术，俾技术你都唔识用，就係将一啲劳工密集嘅地方嘅工厂俾你做。你而家宝城鞋厂，全世界最大嘅鞋厂呢就係台湾人开。玩具厂、芯片、加工厂、电子嘅加工厂在台湾人手上，他不在台湾生产，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其实四周围都有养了很多人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北韩只不过是两千几万人。当你有些是老的读书的啊，做其他工种的，实际上如果有四养到你四五百万个工人，已经可以养起了你整个北韩了。我唔讲我借几多钱俾你，系咪啊？教你教，即系教，即系送啲鱼俾你食啊！不如教你钓鱼，你自力更生。台湾同美国，台湾要交保护费俾美国，顶住共产党，所以一俾压力，郭台铭俾两千万，咪两千亿，咪两几多？唔系两千亿，两几多钱啊？就嗱嗱声就翻美国嗰度开厂，跟住特朗普剪彩。你话佢用机械人都啦，机械人唔可以代替晒所有嘅人力嘅。喺北韩开一间富士康，规模大啲嘅，让你一百几十万人啦，连埋双边嘅员工。宝城鞋厂一落去，起码连埋做鞋底啊、鞋面啊、胶水啊、纸包装啊，各样嘢，又养你一百几十万。你共产党点够美国佬争？金正恩投向边度？不言而喻啦，未计南韩三星。所以习近平下个月就要去北韩啦，揾金正恩。好多嘢呢永远都係开咗扇窗口，闩咗串门，开咗个窗口俾你唞气。韩国三星又再创新高喇，係上季仲争啲，之前三季全部都创新高。係受因为点解呀？美国佬唔卖俾你，你中国佬你都要买芯片㗎，你咪同南韩台湾买呀，唔系你可以做得乜嘢？所以呢贸易战打嗰五千亿掟出嚟，会造成点嘅影响我真系唔知道。但系 台湾中美的角力到最后尾就在台湾度。我讲咋唔认同唔紧要，我哋啲普通人，但係亦都唔系戴头盔，系因为睇到而家中国嘅经济三头马车，房地产加工厂，系咪呀，输出嘅一带一路、高铁各样基建，最养到人系乜嘢啊？加工厂、工厂啦，冇加工厂。如果我估计啦，唔计其他国家，我谂净系台湾人而家喺大陆养嘅人，六七百万个工人系有的，我冇数字，但系净系睇三间最大嘅电子加工厂嘅，佢哋都养咗两三百万人，未计其他，有六七百万人。咁你最大嘅市场，台湾最大嘅市场就系中国加美国。如果美国佬吹鸡，厂一搬，而家都陆续搬噶啦，去越南啊，去非洲啊，啊，咁而家北朝鲜开放，永远都系噶啦。啊，以前美国佬要打仗，日本战败，扶植日本，日本强大咗就扶植四小龙，中国开放，咁四小龙已经系去到一个高水平啦，人工啊各样嘢，咪跟住投资中国咯。咁好啦，而家中国好贵啦。咁咪去孟加拉、埃塞俄比亚、越南、泰国、老挝、缅甸，台湾人一样嘅啫嘛，系咪啊？仲有个大佬睇住，所以咧，美国佬系唔怕同你打呢场仗。今日开始咗咩？因为美国其实本身都冇乜家，冇乜工厂噶啦。是咪啊？已经转型咗噶啦，同埋美国嘅出口量系好似12%-14% 嘅 GDP 嚟计，少两三个百分点顶得住啊！但系你中国顶唔顶得住？哎，佢20%啫，啊，得个50%，我讲嘅，头先数字可以睇啦。但系中国跌两三个百分点，顶唔顶得住咧？其实我估都顶得住。乜嘢咧？明思刻拐点啊！我唔信，因为而家嘅经济同十几年前嘅经济唔一样啊，冇量化宽松，所以日本当时佢嘅债系个 GDP 嘅200%，佢就冧啦。而家中国系350%，再加上咧嗰啲系中国人，嗰、那个系共产党，做啲嘢系一个命令嚟嘅。是一个指令嚟嘅，佢哋系冇一个多方面嘅思考嘅，系咪啊？即使你而家话香港大陆最大嗰啲去入晒世界500强啊，腾讯啊乜都冇，即系好似而家玩直播抖音啊，今年上半年最全球最多人下载嘅抖音喺日本就疯狂添。讲翻少少啦，好简单啫，咕吱咕吱巴达巴达，咕吱咕吱巴达巴，不停咁去洗脑。咁啲僆仔就睇呢啲，连睇一本正常嘅书都睇唔到。而家我讲香港嘅僆仔都系，大陆嘅僆仔洗脑洗得好紧要，因为已经个即食文化，唔好话 Facebook 系老啦，老一辈嘅嘢，而而家啲人系享受10-20秒或者1分钟嘅。冇意义嘅开心就投晒落去，不停睇，学猫叫一首歌，不要停一首歌，上 YouTube 可以睇到嘅，大量女人唱啊，不停唱，唱来唱去都个两三歌词，跟住学猫叫变咗学猪叫，不停都系嗰几句歌词，跟住你啲人就好开心，跟住咧你又自己做一套动作，佢都不停跟住咧将个剪辑咧夹埋喺度，系冇意义嘅。人嘅思想系冇得益嘅，但系而家社会就系咁啦。Facebook 系老一啲， 但起码我喺上嗰有啲文章啦，其实我而家都上少咗，都系睇翻书。问一问而家，即使话我哋而家啲节目可能都年纪大啲嘅，有几多个而家仲可以揸住本书，全部都喺网上。而后生仔嗰啲即食文化到咁样，都系啦。再做一次 ，Gucci Gucci Prada Prada Gucci Gucci， 咁就可以喺 YouTube 都分分钟几百万 view 啊！我哋呢做节目冇用，讲到口水干都冇，我都諗住啦。我们一起学喵叫，喵喵喵得㗎啦。不如咁唔係喵叫啦，就我们一起咳咳咳学猪叫一样㗎咋。而家世代文化，所以而家嘅后生仔唔上 Facebook 㗎啦，因为上 Facebook 都觉得烦。睇多呢啲嘅文字嘅嘢或者片段都太长啦，佢哋係要咁短即食嚟做。第二次讲到呢一度啦，下次返嚟。